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1:06，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次试播时间，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十点，但是也许我会陪你相伴到十点钟的时间。今天的直播间里很特别，因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吉他声，而且这个吉他声绝对不是 CD 里面播放出来的，而是一种用音乐和声音的交流。给大家看看，这就是我的表演区域，庞岩老师。然后对，特别好的是吉他上面还写了两个字，大家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他的名字。所以今天的十点答录机由我和庞岩老师的琴声来完成。当然如果他听到兴起之处，有可能也会和大家来聊聊天什么的，这些都取决于他自己，或者到那种情绪点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哪一些触动到你，也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互动方式呢，因为是试播，所以我们还在考虑。这样好了，我们就是这么的随意啊，今天就用微博来互动好了。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图片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上面的一块杰克堂几个字，因为块有化音，所以请记得是六个字。然后在微博当中找到一块杰克堂，就可以跟我来留言了。那今天我们要说一个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我觉得要先取决于吉他的声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可以给一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我想应该夹杂着一些怀念，然后在开始的那几个音有一小小的焦虑，因为到了2017年底，大家会开始想啊，2017年已经过完了12个月，还剩11天，如果我数学还可以的话，已经变成了最方便的计算方式，变成了倒数。所以在倒数11天，我们就要和2017年说再见了。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和他说再见最好呢？每次到了这种时候，就不禁的要去想年初许下的愿望有多少还没有实现，然后又会去想这一年又经历了什么，就是特别适合怀旧的氛围就对了，就好像吉他声一样。那不如我们今天就再怀旧的彻底一点，再把时间轴往前倒，倒到16、17岁的那个自己。如果你遇到了那个自己，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欢迎告诉我，找到一块杰克堂。为什么？好，我想给大家来听一首歌。

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的所有小心思与秘密。他学习音乐，便与我分享他对曲目的理解。我对烹饪有很大的爱好，他便对美食的孜孜不倦的喜欢。他爱配合我，配合我对于未来的一切天马行空的想象。这所有都是我对他的记忆，而这一切曾奇迹般的温暖过那时年幼的生命。十六七岁的年纪，除了天真爱幻想的心，一无所有。可正好，我们在那个年纪被彼此需要。毕业以后各奔东西，新的城市，新的成长，以及新的朋友。而与小雨再相遇，竟是十年后。二十六七岁的年纪，都是暗夜里俯瞰城市的异乡人，除了压力和畅想，就是无穷无尽的孤独。我们主动伸出双手，我们十指紧扣，没有任何言语，我们还能张开手臂热情相拥。当下便决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找地方坐下来，我们还能凝视彼此，说尽真心话。我知道错过了太多的岁月，我们在以所有的形式更靠近彼此。 Once upon a time, I believe it was a Tuesday when I caught your eye. We caught on to something, I hold on to the night. You looked me in the eye and told me you loved me. Were you just kidding? Cause it seemed to me this thing is breaking down, we almost never speak. I don't feel welcome anymore, baby. What happened? Please tell me, cause one second it was perfect, now you're happy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1:28，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包裹在杰克唐的故事盒里，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重逢在回忆里。为什么不是简单的重逢，而是说重逢在回忆里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就算你很久没有见，即使你们已经事过境迁，物是人非，都会有一些心理或者外貌上的变化。但是当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就好是见到了情感上的某个坐标轴，于是回忆就会开始铺头盖脸的袭过来，让你觉得好像时间就倒回到了你们相识相知交往的那一刻。可能这就是重逢在回忆里的要义吧。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那就让我们在这样的吉他声中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然后把时间留给接下来的精彩。感谢庞岩老师，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再次感谢还有欢迎一下我们另外一位用吉他来和我们交流的庞岩老师，欢迎。因为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就是说看看人和琴是不是可以对话，所以呢今天的话筒就是对准了吉他的那个音箱。不过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还会一起来聊聊天，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话题就是和回忆有关的。而且呢我们如果再把它说的具体一点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要对16、17岁的那个自己说点什么的话，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为什么想到了这个话题，除了到了年根了，到了这个2017年的年底了，还有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关注电影《芳华》，就算没有去看应该也打算去看，或者是列在计划当中了。这部电影讲了很多的主题，还有很多人生发了很多种探讨，每一种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如果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和那部电影做一个嫁接的话，其实也是有相通之处的。这样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最后的一个结尾，肯定不剧透，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剧透了。看完结尾你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看完这个结尾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关注啊，对，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出来，可以关注一下一块杰克唐，文字就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这6个字一块杰克唐，然后告诉我你的想法，可以私信给我

在一节课上睡着了，一觉醒来还在初中的教室里，老师的粉笔迎面而来砸到你脸上，提醒你上课的时候不要睡觉。你告诉同桌说自己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同桌骂你白痴，让你好好上课。你看着窗外的球场，阳光洒在脸上，一切都那么熟悉又充满希望。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小小的希冀呢？会有小小的想，也许当我有一天睁开眼睛发现这只是一场做了很长很长的梦啊。还有一部电影表现了这个主题，而且很直接，你们猜到是什么了吧？就是《夏洛特烦恼》。所以关于回忆，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还有创作者把它来作为一个主题，因为关于回忆确实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事情想说了。但是你们知道吗？我想说的是，回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骗人的。所以呢，我们不如再把这个主题延伸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对，在说感觉之前，我要先给我们的吉他老师庞岩老师一个镜头。我们所有的和声音一起同时出现的音乐都是来自这里。然后接下来我想开始聊聊天，不知道庞岩老师愿不愿意拿起话筒跟我聊聊。 okay. 不过让他先做一下准备哈，把吉他可以放好，不然的话是不是会很难受。对，所以可以。 okay, 可以，没问题， 可以了。好。对，因为我不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可以从那个小小的缝隙里面看到对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声音，就好像是给一个远方的朋友打电话一样的感觉，就好像是在打电话。都是无线电话，因为我们现在很高级。然后就开始跟一个对方，一个拿着话筒的另外一边在聊天。然后我会问你，哎，你会不会觉得经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呢？ 似曾相识，我觉得这种情况挺多的。 哎，吉他老师不能弹琴的时候，我们庞岩老师不能弹琴的时候，我需要来一点点电乐，让我们的就是创造个 feel， 创造一个感觉，可以来一点点，可以听到吗？哎，大家可以听到吗？好了， 可以， 有了。哎，这样是不是整个的聊天的场就变得特别的文艺？ 特别文艺。 所以庞岩老师会有那种 会， 就是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 有时候就像跟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你可能会突然觉得，哦，这个场景，哎，好像是什么时候见过。那也不是刻意的，就是突然之间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而且其实就是我来说的话，我还会有那种，比如说，就是把自己的梦和回忆，或者说其实是一段回忆，这段回忆也不知道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源自于我在那个时段做了一个梦，然后把它更丰富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的，这还真说不清。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见到一个人，觉得啊。眼熟，甚至一见钟情，命中注定，或者到了一个某一个场景会觉得似曾相识，甚至于会把一段回忆演练得无比完美无缺。就比如说庞老师想问您，如果现在让你回忆一个高中时的画面，你会回忆起来什么？第一反应 我会回忆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打篮球，那个我印象挺深的。 是会很具体的那种，还是说就是会不会有比如说那天的阳光的色泽，然后球场的温度，哥们儿的表情等等，这些细节会有吗？ 会有的。 也会有，对吧？ 会想起来当时的情景。 但是那些细节真的就是真的吗？这些很神奇。 是，这个还真说不清。 对， 有 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把回忆不断演练，然后把它变得越来越完美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呢，其实在心理学上是有一种说法的。 是的，这是什么原因？ 它的一种就是，如果要是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既视感。你看，就既视感，对对对，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啊，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即视感。但其实这个它那个字呢，不是即使的即，而是既然的既，就是 already seen， 也就是已经看到的意思。因为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个叫做海马回的部分，它是负责储存啊，叫做长期记忆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第一次到一个场景，或者你第一次见一个人，你是先把它储存到了长期记忆里，然后才看见它的。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到那个影像的时候，它已经进入你的海马回，进入了那个长期记忆，然后你才看到。于是你就会觉得，哦，我是先有记忆才看到的。于是你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哎，这怎么是一种似曾相识，或者我怎么觉得在哪见过这个人？是不是还挺 make sense？ 这个挺奇妙的。 嗯。 嗯，原来是先有的记忆，然后再看到，是吧？是这样。 对，就是你会先看到啊，你其实我们会觉得看到，然后才会印到脑子里，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有的时候大脑有的时候也会和我们开玩笑，那开玩笑的时候呢，就会比如说我们的思维处在一个很活跃的状况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或者是很疲惫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像什么打结出现，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有一种既视感，就是哎，我觉得在哪见过。所以呢，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玄妙的哦，在梦里，一定是在梦里见过你。当然，如果是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有这种在梦里的感觉，也可以推自己一把，然后去勇敢表白，也不错，是不是？ 嗯，原来还是挺奇妙的，这回终于知道了，既视感。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说到了既视感，还有包括把回忆不停地包装包裹成颜色鲜艳的、艳丽的以及丰富的这种色彩。有一部电影我非常的喜欢，它其实讲的不能说百分之百是这样的主题，但是这个部分却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家有看过吗？这张海报就是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影帝，非常年轻就获得影帝的夏雨，然后这是在他，我记得那句台词就是，我就像是一只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整日在守候一个他心中心仪的姑娘。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海报，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小段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它其实就给你解答了，记忆其实是会出错的。 你是不是有一张照片穿游泳衣的？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有穿游泳衣？ 原来就挂在这儿了，没错。 这儿是有一张照片，可没有穿游泳衣。 不可能，拿出来我看。 叫朋友拿走了。 不对，绝对是穿游泳衣的。 你这孩子真倔。妈，给你看。 可能绝对有。哎，就这跟这张一模一样的穿泳衣呢，不对啊，就是挂在这儿的。 你先说有没有穿游泳衣啊？ 没有，还真没有。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挂在这儿，还是彩色的，我记得。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等以后你给我拍一张得了。 超喜欢这部电影，然后刚才说的穿泳衣的照片，哎，就是这个。就是对，我就不剧透了，万一大家有人没看呢。然后总之呢，就是说记忆是会发生错乱的。而且记忆我不知道，像盘老师，如果您一般要记什么东西的话，是依靠什么？比如说闭上眼睛然后去回忆某一个画面的时候，是会出现影像呢，还是会出现声音呢，还是会出现气味呢，还是都会有呢？ 都会有。这还不是具体的，它非得要出现什么？我好像是都有一些吧，对不起。 其实我也是，而且其实我是一个用味道来记忆的人。有的时候，对，闻到一股味道，或者是吃到一股味道，吃到一个什么味道，然后就会想起来，跟这个味道有关的部分。再看一小段《阳光灿烂日子》的片段，它其实里面也讲到了关于记忆、回忆那种会错乱，然后但是同时又会把它演练得更加美好的样子。 而且整个的电影的色调也是那种金黄色的，就好像是回忆给我们的感受的那种颜色。 要不你就睡会儿得了， 那还不掉下来啊？ 扶着我腰吧。 合适吗？ 合适。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陈峰的抚摸使我一阵阵起的鸡皮疙瘩，周身发麻。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但无论怎样，记忆中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总是伴随着那么一股烧荒草的味儿。 就这儿吧，先生。 关于烧荒草的味儿，我特别喜欢那种烧荒草的味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这部电影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每次到了冬天寒假的时候，都会跟姐姐们然后去奶奶家过寒假，就一定会烧一把火啊，当然了不是随便放火那种啊，就是自己捡柴火，然后呢堆成一个小土堆儿，小柴火堆儿，然后在里面就开始点上火，下面可能会烧点什么土豆啊红薯什么的。其实也只是呆呆地望着那团火，然后快灭了的时候就往里面添点柴添点草，只是愿意看着那个火星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越来越旺，或者渐渐熄灭，然后闻着那个烧荒草的味儿，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而现在其实在闻到烧荒草的味道，也会有一种童年的回忆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关于用嗅觉去记忆的感觉。那用味觉记忆，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那部《深夜食堂》电视剧。为什么人的味觉感官会勾起回忆呢？为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但其实它是有一种联觉的，就是我们的五官五感它其实是会相通的。那今天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这样好了，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因为其实说到电影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当时我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呢，就刚好那天也是一个阳光很明媚的下午，那部电影叫做《阳光姐妹淘》，后来还跟老师一块又重温了一遍，还记得吗？ 记得，特别经典的电影。 对，老师可以调整一下吉他位置，然后我先帮您把话筒关掉，您可以慢慢调，调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干嘛呢？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因为那天看完了《阳光姐妹淘》之后，就刚好外面阳光也很好，洒落下来，就抱起了我心爱的小吉他，拨弄了两下之后，就想起了电影当中的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女主角在把老公孩子都伺候上班上学了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闲暇时间，然后她就坐在窗边，阳光洒下来，把她周身照得暖洋洋的，就好像回忆也通过肌肤渗透到她的全身。她看着窗外三三两两路过的学生正结伴而行去上学，咬了一口酥脆的面包片，然后想起了自己17岁的那个自己和他们。这首歌叫还没有名字，所以只好跟电影同名，就叫《阳光姐妹淘》，是我自己创作的，然后庞岩老师演奏的，让我们来一起合作一下。 谁先爱上了他？ 就一定能得得到。就这样想起你，然后想起了自己，那时候的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渐渐泛黄，瞬间化成窗外的阳光，翻出的旧照片还摊在手边，每一个人都笑得那么甜，那不真实的快乐总让我怀疑，只是我做的一个梦。就这样想起你，然后想起了自己，那时候的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渐渐泛黄，瞬间化成的阳光，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渐渐泛黄，瞬间化成窗外的阳光。 耶，刚刚好，时间刚刚好。谢谢，我们要给自己鼓鼓掌。谢谢庞岩老师的伴奏。然后，真的吗？真的，真的还我其实就应该因为是有感而发，但是本来想说要不要把这首歌作为结尾，但我觉得还是不要用我的歌声作为结尾了，因为有一首更好听的歌啊，想把它推出来送给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嗯，这是来自嘎啦乐队的《离歌》。哎，为什么？等一下啊，看来。出了点状况，看看这次对不对？这次对了，来自嘎啦乐队《离歌》，刚好他第一句是“当这一切都结束”，但是我不会结束的，下次见。 都结束，你是否失望？当我随烟云消散，谁为我难过？没有不散的伴侣，你要走下去。没有不终的旋律，但我会继续。倘若有天想起寂寞，人生。